叶修像是对月中眠失去了信心，直接放弃法师治疗起了杨冠。这当机立断的举动让月中眠大为恼火，劈头盖脸的怒吼起来：“治疗干嘛呢？”叶修没有回答，那边法师没有支援，瞬间倒地了。在月中眠的骂骂咧咧声中，暗夜猫妖倒是很不含糊的直接扑向了杨冠。 杨冠心惊胆战，问了句：“打吗？他个毛打！尽他妈胡搞！”月中眠一肚子的怨气，也不知是在怨恨什么，骂骂咧咧地过来追猫妖抢仇恨。13秒，叶修的心中盘算出了一个时间：这杨冠也不知是不是衰神附体，之前的出血状态刚停，这暗夜猫妖过来又一爪，又是一个出血。 这种异状态攻击都是几率出现的，但阳关却好像都被加持了100%几率的光环。诅咒、出血，暗夜猫妖能给了的状态，他全拥有了，除了一死，别无所求。13秒就是叶修能帮他撑住的时间。这个时间里，月中眠抢回仇恨，他才可能有救。那么月中眠呢？ 开怪时，那么犀利的月中眠此时却总是手打滑，一剑又一剑的劈空过去，在不断的诅咒怒骂声中，阳关也终于是倒下了。暗夜猫妖总算是舍得攻击月中眠了，而君莫笑的仇恨排在了最后，全因叶修的技术太好，没有任何多余的操作，仇恨自然是被控制到了最小的范围。兄弟！ 挺住啊，还有蓝吗？月中眠一边迎上，一边给叶修加油打气。是你挺住才对。叶修敲上了一句话：“放心吧，两人配合好，拿下没问题。”月中眠气势豪迈的叫着，结果又是一个手打滑，一剑劈空，被猫妖一爪子正挠脸上。“加加加加加！”月中眠狂叫。 没有反应，操作一直很好很及时的君莫笑，这个时候却没有把治疗术施加到他身上。不能加，会 OT 的。月中眠看到君莫笑打出了一句话：“你。”月中眠猛然回头，看到君莫笑悠然的站在林外大树下，正冷眼望着他。月中眠心中意识到有些不妙。 这个君莫笑可不是菜鸟，目前明明离 OT 还早，他怎么会判断错误？不会 OT 的，快加！月中眠只能如此喊着，结果却依然没有任何反应。暗夜猫妖一爪又已经挠到，月中眠的反应突然提速，横剑一封，一个阻挡拦下了这一挠，人物划开后，立刻又是一记上挑。 正是他开怪时那娴熟无比的一套攻击， 月中眠的手突然又不打滑了。但这一次他的连击却没有那么顺畅，因为这一式狂暴状态下的猫妖，提速后的移动和攻击让月中眠的动作都有些跟不上了。上挑后的连突刺，最终刺了个空，反被猫妖给咬了一口。快加呀！月中眠急了。 他虽然比布衣法师还有阳关都能扛，但又不是无敌。加什么？加血呀！加血是什么？我只看到你在出血。你……月中眠气懵了。可惜了，你如果能够单挑隐藏 BOSS 的话，难道是可以在开怪前就把分配模式改为队长分配？那样就算队员不满离队，隐藏 BOSS 也是你的囊中物。 不过很遗憾，你水平不够，所以还得依赖队员来杀 BOSS， 所以你故意控制好仇恨，在合适的时候放暗夜猫妖去 OT， 把队员全清出去，留下残血的 BOSS 独自解决。东西自然是万无一失的进了你的口袋，至于副本能不能通关，比起隐藏 BOSS 来说，就太不重要了。君莫笑发出的这两段话，让月中眠额头见汗。 他没想到，这个一路上只说过一句话的家伙，竟然看穿了他的全部计划。 不错，阳关他们三个正是他故意控制仇恨，让暗夜猫妖欧替去咬死的。原本计划这个治疗在连续疯狂治疗三人的过程中，仇恨也将上位，但他没想到居莫笑竟然放弃了对其中一个法师的治疗。难道说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这家伙就已经看穿了自己的计划吗？他知道没有办法能救下其他人，所以也故意控制住仇恨，让自己的仇恨排序上前，到时却不给自己治疗，让自己死在暗夜猫妖爪下。 兄弟， 岳中眠看出这人不是善茬，连忙开始劝说， 这个时候了咱别计较这个了，反正那三个人咱也不认识，现在合力拿下猫妖，东西各有50%的机会拿到，不是挺好？ 50%？我更喜欢100%呢。 那好。 岳中明暗自咬牙， 材料一般不会只掉一样的，到时你先选些你需要的，我放弃，余下的咱们再要点，装备也可以全让给你。 没有治疗的支援，岳中眠知道自己肯定撑不下去，只好做出退让。 这个很难让人相信啊。 那你想怎么样？ 岳中眠连说话都提速了，他的生命已经被猫妖挠掉大半了，狂暴后的猫妖他根本应付不了，这还要分心和叶修谈判，那叫一个狼狈。他已经暗暗记下了君莫笑这个名字，他发誓一定要让这个家伙好看。 我想怎么样你就别操心了，安心去死吧。 你疯了，我死了你不也活不下去吗？到时东西谁也拿不到， 生命只剩1/4了。 老兄，没必要非要鱼死网破呀。 生命只剩1/5。 白痴吗你是？ 1/7。 君母笑，你是不是不想混了？知道我们月轮公会的厉害吗？ 1/9。 你完了。 最后一丝。 你妹。 暗夜猫妖一爪下去，世界清静了。君莫笑一直没有动手，但也没有脱战。暗夜猫妖摆平了月中眠后，立刻朝他扑来。叶修微微一笑，左手指尖在键盘上飞快地跳过几键，右手鼠标一滑，瓶中君莫笑千机伞挥出的同时，伞面竟然突被打开，而且开得十分夸张，伞面伞骨竟然直接逆翻上去，在伞间收束并拢。此时的千机伞看上去竟赫然像是一柄长矛，并拢的伞骨已经准准地刺到了暗夜猫妖的身上。战斗法师技能龙牙。陈果其实并没有通宵的习惯，只不过今天新区开放，跟着看看热闹罢了。这看过以后很快犯困，往椅背一靠不由得迷糊了。这样的睡眠质量当然不高，陈果只是不想挣扎着起来罢了。这半睡半醒间，耳中不由得留意到了身边键盘混搭着点击鼠标的声音。这种声音对一个网吧老板来说很是熟悉，但是此刻陈果听到的却有些不同。这声音时急时徐，忽轻忽重，听起来极具规律。陈果从来没听过能把键盘和鼠标敲得跟打击乐器似的，这是在做梦？陈果猛然惊醒，定了定神，再一细听发现好像真不是梦，这声音就从自己的旁边传来，从那个今天刚刚招募到的新网管叶修手下。陈果坐起身想看，身上的外衣滑下，连忙抓住一看，认出是叶修的外衣。看不出这人还挺细心，陈果暗道，只不过这外衣多久没洗了，貌似有点馊了。陈果拎起外套坐起，正准备和叶修说话，却一下子呆住了，一双足以让人泪流满面的双手就这样出现在了他眼前，叶修的双手。 这双手看起来很薄，手指修长，骨节不像一般男人一样粗硬，却也很明晰。指尖很细，指甲修理得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。这一点和这家伙有些邋遢的外表严重不符。陈果原本不是一个对手太注意的人，不过后来网吧来了一个手生得很好看的姑娘，受其影响才渐渐开始留意。此时却是被叶修这一双手狠狠震惊了一把。手是完美的手，敲打出的声音也和音乐似的，可这操作，单看叶修在键盘上跳动着的左手，陈国只有一个感觉，手速好慢。手速即单位时间内操作的次数，一般是以分钟计，简称 APM。 荣耀不是战略类游戏，玩家只是在控制一个单位，但是技能使用复杂，动作操作精细度很高，所以对于手速还是拥有很大的需求。一个手速高的玩家出招能更快，操作精细起来，每一下按键的力度和时间都直接影响游戏中角色的动作幅度，这能让角色在战斗中能更加富有变化。只不过这种变化的好坏还是加以区分，有些人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的 APM 看上去惊艳好看一些而不停地操作罢了。真正能把每一个操作做到有的放矢，而又能出现高 APM 的，无一不是职业级的顶尖选手。 APM 200，这是目前荣耀圈里一个比较公认的分水岭。普通玩家 APM 飙到200以上的基本都是乱搞，就是职业高手要打出200以上的手速，有时也需要一些特别的战斗环境，至少对手不能太弱，需要拿出200以上的手速来应付。普通玩家的话，70%的人手速在80到120这个区别，25%是连80都达不到的手残党，另有5%那就是能超过120，不断向200发起冲击的。普通玩家中的高手，据说其中也不乏能达到200这个职业水平的。陈国的手速均速在120上下漂浮，不过由于多数情况下能120挂个零头，所以陈国坚信自己属于那 5% 是玩家中的高手。但此时的叶修在陈国眼中看来都不用疑惑，这绝对是个连80都不到的手残党。注意到这一点，陈国忽然发现之前听在耳中极富旋律的操作声音也不见了，此时听到的就是一个手残党因为缓慢所以清晰的操作。 难道是睡迷糊了？ 陈国晃了晃脑袋，想再听出之前睡梦中的那种感觉，却发现怎么也回味不到。现在他注意的就是这手残疾的操作，以及一双好看的让人嫉妒的手。陈国只顾得看这双手，都忘了去看屏幕。不过没多会儿，叶修的双手已经停下，陈国这才反应过来，朝屏幕上一看，立刻瞪大了眼。 暗夜猫妖！ 说出这话的时候，暗夜猫妖已经从空中高高的飞落地上，摔出了一地的东西。与此同时，陈果看到屏幕上的信息区闪过一排醒目的系统公告，第10区暗夜猫妖首杀，君莫笑。 靠！ 陈果一巴掌拍到叶修肩头， 有两下子呀， 不管手残不手残了，居然能杀到首杀，这是陈国混到现在也从来没有过的成绩。叶修正专注地准备去看掉了什么东西，这一巴掌真是全无防备，差点没把嘴上叼着的烟头给吃了，结果就见一串银白的烟灰潇洒地落到了键盘上。 本在叶修邪后偷窥他操作的陈果身子也探过来，一看到此情此景，什么隐藏 boss 的手杀已经全忘掉了，当场拔了叶修的耳机，在他耳边咆哮： 谁让你在这边抽烟的？ 啊！叶修嘴里烟头还咬着没灭呢，他有些不懂陈果这意思。 禁止吸烟没看到啊？ 陈果指着墙。叶修扭头仔细端详了墙上的标志两眼， 开玩笑的吧？网吧不让抽烟。 这边是无烟区，抽烟区另一块。 陈果朝网吧另一脚趾。 那我们过去。 不去，闻烟味我头疼。 那怎么办？ 叶修像是遇了天大的事儿一样为难。 少抽一根烟你能死啊？ 不能，但会头疼。 你。 陈果发现他开始认识这个叶修了。储物间那样的居住条件他可以很随便的接受，但这绝不能说明这人是个省油的灯。 我自己去吸烟区吧，老板，你去休息好了。 等会儿，你还没说你这手杀是怎么回事呢？ 没啥，队伍人都挂了 ，boss 血不多，我捡了个现成。 叶修说的挺轻松。 还有这好事儿？ 陈国语气中还是带着羡慕的。这种低级隐藏 boss 的手杀奖励，他倒是不怎么稀罕，无非就是多些经验，多些钱。不会发什么极品装备，但这个记录却是会永远留在榜单，成为这区府里传说般的一个存在。这种感觉是很多玩家都很喜欢的。对于大部分普通玩家来说，上这样的榜单也就是在新手期有机会，到了中后期副本难度提升，无论副本手杀还是隐藏 boss 手杀，都需要一个稳定默契的高水平团队才有可能。等到了神之领域，那就连这样的高水平团队都没机会，那边的记录全都是职业圈里的专业战队保持。 哎，看看报了什么。 羡慕之余，陈果凑上来看暗夜猫妖报出的东西。 猫指甲五个，垃圾。猫皮胸甲一件，凑合着穿吧，低级装备无所谓。暗夜猫指甲两个，暗夜猫爪一只，暗夜猫眼石一颗。这些都不错，隐藏 boss 材料留着肯定能卖钱。技能书一本。我靠，你什么人品啊？ 陈国已经喊出来了，而叶修此时也是大感意外，居然在这最低级的隐藏 boss 身上就报到了技能书，这得是多大的人品。技能书是什么？不是用来学技能的，而是增加技能点的。看它橙色的字样就知它的价值。满4000技能点以后，想继续提升技能点，这玩意儿是途径之一。但这东西不可交易，所以拿钱是收不到的，只能靠自己的运气。君莫笑刚捡的这本加的不多，是最少的5点，但从最低级 boss 身上爆出依然是红得不像话的人品。技能书装进包裹的一瞬间已经被使用掉了。此外，暗夜猫妖爆出的材料中，暗夜猫眼石和暗夜猫指甲都是继续完成千机伞会用到的材料。叶修心情也是大好，跟着随手一选，竟然是让君莫笑直接退出了副本。 哎，你不打完啊？ 陈国诧异。虽然队伍只剩君莫笑一个人，但新手副本嘛，能在这个低等级单通的人很多。虽然见识了叶修的手残机操作，但陈国可没就这样把他定位成低手。人40秒就杀败了他52局都无法战胜的对手，这战绩可发生还没多久呢。 我要换机器啊。 叶修说着已经准备去推游戏了。陈果正扫着屏幕，突然伸手一揽。 等等，什么情况？ 只见屏幕的当前聊天窗被大片同样的文字刷屏占满，内容非常清一色。君莫笑无耻之徒，为了私吞隐藏 BOSS， 故意不给全队治疗，害死全队，大家当心。这统一的格式中夹杂着一些其他鄙视和斥骂，虽然系统对脏话会有自动屏蔽，但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，同音字什么的在这方面很好的承担起了使命。